北京时间的17:08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啊，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哎呀，又到了一天推荐好吃的时间了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也是看到了小二推了一篇文章，是关于房山那些深藏不露的烤全羊。哎呦，顿时间呀，我这个食欲就上来了，特别的想吃。嗯，有多少听众也跟我一样喜欢吃烤全羊呢？说呀，秋意渐浓，无论是胖瘦人啊，似乎都给自己找到一个放开吃的理由。秋天一进补，一点都没错。说呀，贴秋膘就是这么来的。秋天呀，一定要多吃点肉，长胖一些，冬天才不会冷啊，对不对？说呀，秋天到了，我们要像小蚂蚁一样勤劳的到各处去寻找美食，要不停的吃，把自己吃的又圆又胖，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抗寒耐冻的好体魄。说到这个烤全羊，嗯，烤全羊呢是源于蒙古族啊，是内蒙古和新疆少数民族膳食的一种传统风味的肉制品，色香味俱全啊，别有风味。嗯，烤全羊呢是目前肉质饮食中最健康、最环保、最绿色的美食了。烤全羊外表金黄油亮，外部肉焦黄发脆，内部肉呢绵软鲜嫩，羊肉味清香扑鼻，颇为适口，别具一格。其实说到这儿，可能很多听众经常听节目的话都知道，貂蝉是一个比较事儿的人，是一个不太喜欢吃羊肉的人。但是为什么我喜欢吃烤全羊呢？就是因为烤全羊它没有那么膻。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烤全羊无论是烤羊腿呀，还是烤全羊啊，它的那个膻味没有说像涮羊肉火锅味道那么的浓，所以呢，我还是特别喜欢吃烤全羊的，尤其是特别喜欢吃就是第一层的那个有点烤的发焦的那个肉啊，真的特别好吃，特别美味，特别鲜。好啦，今天呢，貂蝉也是给大家推荐几家在房山吃烤全羊的好地方。那么这个时间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，你有没有一些吃过比较好吃的吃烤全羊的地方呢？也可以来告诉貂蝉哈，也让我们也去尝一尝，貂蝉也会第一时间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一首歌吧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这一首歌来自张惠妹演唱的《爱什么稀罕》，你先来听完这一首歌。 对，我的心除了你不再有谁。

这首歌来自张信哲演唱的《上海姑娘》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啊。那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，或者呢来跟貂蝉讲一讲，你有没有一些吃烤羊腿啊烤全羊好吃的地方呢，也可以来告诉貂蝉啊，也让貂蝉和所有听众过去尝一尝。这位奔跑的蜗牛留言了说，貂蝉美女，我发现你一点不忌口啊，什么都馋，你好讨厌啊。貂蝉刚才还说了呢，貂蝉是不吃羊肉的，但是烤全羊我是吃的，这样算忌口还是不算忌口啊？不，什么都不忌口，好养活，对不对？这位捣蛋猫说，点一首《在雨中》送给所有在雨中漫游的人们。好了，一会儿把这一首《在雨中》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。我们先来说一说吃烤全羊、烤羊腿好吃的地方哈。推荐的这一家店呢，叫海拉尔蒙古包。海拉尔蒙古包，是一个很有特色一个地方啊，民族风情很浓郁的蒙古包，园内设施齐全，内置有大中小的包间，同时可容纳10到20个人用餐，内设空调，环境舒适，非常适合朋友的聚会呀、家庭聚会呀、公司的人员聚餐呀都可以。说啊，这里的菜量很大，价格呢也是比较实惠的。烤全羊呢是分3种，按照羊的大小和产地区分，10人左右的聚会呢，可以选666块钱的一只烤全羊就够吃了。人多的话呢，可以选择888一只的烤羊。这也是根据羊的大小来区分价格的。烤羊排呀、烤羊腿呀、烤全羊，还有红柳羊肉串，味道都非常的好，外酥里嫩，油而不腻。蘸料呢，有蘸料和干料2种，各有特色。搭配蘸料吃起来那是相当的顺口，相当的美味了。看到这张图片啊，一只烤有点烤得发焦的一只烤全羊啊，哎呀，顿时间我这个心情啊就已经不在客栈里了，已经在烤全羊那儿了。啊，开个玩笑啊，说羊肉串呢是10块钱一串，5串起点。这个肉串是那种很大的羊肉串，并不是我们在一些串店吃那种很小的肉串，都是相当实惠的大串了。像貂蝉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吃2串就差不多了。真的，吃2串，再吃点烤全羊，再吃点好吃的，差不多就够了。是啊，一定要喝上一碗浓郁的咸奶茶，再吃上几颗炸野菜丸子，口感清淡，清香爽口，绝对是吃了一大堆肉之后的一股清流啊。 说把酒言欢的同时，再有几位能歌善舞的蒙古的小姐姐能歌善舞助兴，一定会让您流连忘返，心旷神怡。爱吃烤全羊的，也喜欢蒙古风味的小伙伴呢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好地方。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南五环金梁路长阳地铁站东1000米沿堤桥北，也是金梁高速长阳地铁站的附近哈。叫海拉尔蒙古包，海拉尔蒙古包。如果喜欢吃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，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么正宗。好了，我们来把刚才这一首《在雨中》啊，来送给所有在雨天漫游的人们。

来自张震岳演唱的《爱的初体验》哈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啊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或者说呢，来跟貂蝉说一说你喜欢吃的烤羊腿、烤羊排的店铺在哪儿也可以哈。刚才一位听众叫赵磊，他说海拉尔的确不错，地方特别纯正，嗯，也是刚才貂蝉介绍的那一家店啊，叫海拉尔蒙古包。哎，我找一下，对，海拉尔蒙古包，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南五环金梁路长阳地铁站东1000米沿堤桥北，就是往前走就到了哈。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多块钱左右，也真的是不贵哈。如果喜欢吃烤羊腿或者喜欢那种蒙古包感觉的朋友呢，可以去尝一尝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家店哈，叫滩羊铺子烤全羊。这个滩呢是那个沙滩的滩，沙滩的滩，滩羊铺子烤全羊。这家店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，也是小二长草很久的一家正宗的清真店了。地方呢虽然有点绕，但是有了美食的诱惑，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，是不是？无论地方有多远有多绕，但是为了好吃的都是值得去的哈。说饭店呢在一片树林深处，两层的小楼，环境呢是非常的不错，清一色的清真风格，格外干净整洁，环境也是非常的好。光装修和环境好还真不是这家最大的优势，主要还是肉，还是羊肉，对不对？整只烤羊腿端上来呢，先来一个视觉冲击哈，真的特别的，嗯，这个它的那个烤羊腿的那个，怎么说呢？可以说棒子吗？真的是蹲在一个盘里，然后有蘸料，特别的有食欲，烤的就是外焦里嫩的样子哈。价格呢不算�贵，一只烤羊腿呢在3斤左右，也是50多块钱一斤，3个人吃是足够了，嗯，4个人吃也是足够了。说呢，香酥的烤羊排火候掌握的也是恰到好处，香味扑鼻，十分的诱人。蘸料就是带花生碎的干料，吃的就是一口香酥的感觉，撕一下块，然后咬上一口，满口中满满都是羊肉的香鲜味儿哈。其实无论是烤羊排还是烤羊腿，羊肉的膻味都是没有那么重的。就是如果可能一些朋友不喜欢吃羊肉的膻味儿，但是烤羊腿和烤羊排真的是没有那么膻的，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哈。因为貂蝉也是一个不太喜欢吃羊膻味儿的人，但是烤羊腿和烤羊排我都是可以吃的。说呀，他这家的羊肉串呢也是肥而不腻，肉块硕大，大块朵硕的感觉哈，相当豪爽。羊肉肉质也是非常的好，很浓但不膻气的羊肉，羊肉呢充斥口中，无比的香醇。嗯，羊肉串也是没有那么膻的。第一次吃到叫烤包子的食物，烤包子，嗯，里面也是羊肉馅儿的。说呢，入口皮脆肉嫩，味儿鲜油香，口感十足。说呀，这家还有自制的酸奶，上面写着东风吹战鼓擂，当今世界谁怕谁，我有酸奶谁怕谁。说他们家的自制酸奶呢必须是一大特色哈，味道浓郁，酸酸甜甜的，解腻，是解渴的好帮手。还有很多清真的菜式呢，我也是不给大家一一的去介绍了。地址呢是在良乡镇下禅房村玫瑰庄园内，在福港老年公寓南行300米，路西就到了。这一家店呢叫滩羊铺子烤全羊，滩呢就是沙滩的滩，滩羊铺子烤全羊。地址是在良乡镇下禅房村玫瑰庄园内，福港老年公寓南行300米，路西，人均消费大概在90多块钱左右，也是不贵的。 时候的我总是

哇哦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！这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《下雨天》。刚才一位听众，你叫什么呢 ？Darin， 他说点了一首王力宏的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，所以把刚才那一首歌喝完之后呢，时间就过得很快，我们客栈也该跟大家说拜拜了。那么呢，今天貂蝉呢只介绍了两家店，同时呢，听众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仙偷客栈”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，来看小二推送的今天的这一篇文章哈，里面就有貂蝉介绍的两家吃烤羊腿啊、烤全羊的地方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尝一尝，去吃一吃，看看到底好不好吃。文章里呢有地址，也有电话，还有人均消费啊，以及一些照片啊、环境的图片呀、都有。听众呢可以自行去看哈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仙偷客栈”，来查看今天小二推送的那篇文章就可以了。好啦，时间很快很快，同时呢也提醒所有听众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，因为下雨了吗？路。